大家好，今日咧就系、是、阿 Bird 同阿猫姐佢哋成功喺济南翻嚟嘅之后嘅一集《大匪商圈》录音嘅时候咧就系2017年5月13号，咁、我出街咧就5月15号就录播嘅，咁希望咧6月份咧我哋咧就想做现场直播同埋呢个 Facebook 直播嘅，咁啊由佢两个开始，因为咧阿猫姐真系靓女，咁啊。我咧就甩底，因为咧我即系公司事务繁忙，咁咧就去唔到，咁我甩底咧，我唔 最后一日通知， 系啊，因为咧即系因为有两张合同同埋一个地盘，本身话咗系4月16号开，就变26号开，跟住就5月6号开，跟住话要一定要我喺度，个问题就系、是，所以甩咗底咁啊，同佢两个讲声唔好意思啦。咁咧今次商圈咧就其实咧就讲之前嘅有机菜同埋玫瑰花嘅产品同埋呢一次玫瑰花节嘅总结嚟嘅，因为之前就讲咗好多大量啦， 预告咗啦， 预告咗啦，咁同埋好多人咧就问过我有啲期望啦，咁咧就佢哋咧就啱啱去完翻嚟，咁佢哋做一个总结，同埋佢睇下可唔可以带到一啲商机俾我哋，因为咧喺个做生意嘅 group 里边咧，就我有三个 group 嘅，第二个咧就讲啲成人嘢嘅，一同三咧就讲投资嘅，但系佢哋都成日讲就话喂。个 group 嗰度开咗咁耐啦，都冇一单生意成咁。我希望由呢一单开始做得成啦、因为其实咧 group 嘅讨论就归讨论，永远做嘢都要落地去睇嘅，所以先至会有呢次济南之行。因为你只要睇过，你先知道唔好听人哋讲。我成日都讲做嘢你系亲身参与，你睇咗认为自己扭有能力做，即系好似之前问有机菜、问菇包，我都话啦，我系做咗牵头人去介绍阿 Bird 俾你哋识。咁有个网友话：，喂，你都你有份嘅，你煲咗啊，煲咗两个几月，你冇份，我冇份， 煲咗成啲骨啦已经。 即系阿 Bird 喺度啦，我澄清。但系咧，如果你哋睇过佢嘅项目，你即系大陆叫项目啦，香港叫计划啦，你哋认为 OK 嘅，自己负担能力 OK 嘅，咪尝试下参与咯。如果觉得喂，原来唔系自己心目中所想嘅，咁咪睇下有冇下一次机会合作咯，或者呢次。关于玫瑰花产品嘅合作咯，咁咧我就做香肠白嘅啫，因为我冇去，即系冇去就冇发言权，呢、這个事实永远都系嘅。邓小平所讲系咪？啊，我哋冇去冇发言权，所以咧我咧就交俾阿卓生。 嗱，咁我哋响5月4号啦，我哋会一行七个人啦，我哋系去咗济南啦，已经。咁其实呢次咧就系济南嘅时候，佢响平阴县嗰度咧系有中国最好嘅一个玫瑰花节咁样。咁我系因为我个人咧系有一啲嘅资源啦，咁我希望咧透过呢一啲嘅时候咧，就系、是、可以大家可以有啲嘅谂咗啲嘅商业嘅机会咁样。今次咧系济南政府咧，佢揾我做一个玫瑰花一带一路嘅论坛里边咧系做一个演讲嘅嘉宾啦。咁我今次我谂我。嗰、那个演讲都 OK 嘅，咁 有咩嘉宾啊？ 吓、 啊，除咗你之外，你系特别嘉宾，咁其他嗰啲重点嘉宾 有马来西亚苏丹个孙女，啊、真系好靓啊，大佬啊！ 桂斯华公主 系啊，我听睇咧， 嗱、你放心，我哋今次大匪商圈咧就用。桂斯华公主张相啦， 咁犀利 ，OK 啊，咁希望但系俾个相你睇好啦， 系费斯华， 哦，费斯华 系， 吓，咁亦都有保加利亚、伊朗啊，同埋呢个土耳其玫瑰公会嗰啲嘅代表吓， 咁就好似啦，呢次去，喂，咁话玫瑰花节，实际个内容就系叫你投资啊，定系？ 其实互相是在个商贸那里交易的。那我们那 part 呢是我即是我们朝头早的部分呢是主要介绍不同玫瑰花市场大家怎样合作发展这样的。 即是所谓的不同的玫瑰花市场不是国内的不同的玫瑰花市场是跟全世界生产玫瑰花的国家的 交换合作。 合作。 所以它为什么是一带一路，因为刚刚在这一带一路上高有这些国家呢都是种植玫瑰好出名嘅咁样吓，咁今次我哋除咗呢个论坛之后咧，咁我哋亦都有去参观咗佢哋个当地嘅一个酒庄啦，同埋我哋参观咗几个玫瑰嘅企业咁样嘅，咁亦都最后咧意外地咧，我哋系我哋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咧最意外咧系响阿猫姐哋我哋走之前咧，晏昼嘅时候我哋系去咗一个苹果嘅庄园，嗰、那个系令我最意外嘅，咁阿猫姐亦都特登买咗啲梨糕俾阿大肥啦吓。 冇错， 多谢， 真系 我一日买嘢俾我就 有好嘢，分金同味。 嗱，你讲咗你今日猫姐啦，你去到用你嘅观点讲下，你觉得有咩得益啊？对，唔系钱嘅得益，系个思想上同埋对呢样嘢嘅认识嘅得益。 嗱，我咧就好少入大陆嘅，咁今次咧系第一次去呢个山东济南，咁啊初时咧都冇乜期待嘅。咁啊，因为未见过嘛，咁啊，当我哋吓飞机，尤其嗰日咧，我哋咧就狂风暴雨啦，行雷闪电啦， 贵人啊嘛， 系啦，即系原来贵得咁犀利嘅，咁啊，跟住咧，我哋等咗六个钟先可以登机啦。 我问多一问啫，嗱喺大陆咧 delay 就正常嘅， 所以我哋系第一次咯。 你话咧？你哋貴得好緊要，你咪好似日本早輪有個人咁走私黃金翻嚟啊！喂，講清楚啊，大佬！ 啊，係我舉報你啊，賺翻乜先啊，真 係！阿伯，你又想啊？咁樣啦，我哋到咗濟南，一落機嚇，空氣清新，係好舒服嘅。咁啊，第二日咧就係開呢個會啦，咁啊，即係嗰個流程咧就一路係咁樣去噶啦。咁其实咧，我系觉得喺今次嘅济南之行咧，就系认识到国内有啲好好嘅嘢，同埋有好多好有心嘅企业家去做咗一啲好好嘅产品，不过人哋唔知咯。咁我就希望系透过我哋今次呢个济南之行咧，能够话俾香港人知。甚至乎世界各地知，原来在山东济南的平阴县入面咧，就有好的酒、好的玫瑰花茶、好的玫瑰精油、好的护肤品。 吓，唔好咁长啦，好的酒、好的食、好的用，都是玫瑰花产品。 冇错， 系啦，话一件事重复得滞，我哋时间有限， 系、 或者系 嘅青春一样。 其实好似阿猫姐头先讲啦，我哋系好想咧，系将其实阿猫姐今次第一次睇咧，因为我过去我睇咗好多年啊，我真系做咗呢方面优质农产品做好多年，咁我亦都见到好多做得好嘅嘢，咁我系希望咧系响将呢啲产品咧系带到去香港噶，即系带出去呢个市场。点解咧？我系因为觉得香港系有一个品牌喺度嘅，香港我系。仍然覺得香港有呢個品牌咧，就香港人話好咧，佢就係好。我係一路咁信嘅，所以我嗰日我演講嘅時候咧，我到最後嗰陣時候，我就用咗個例子，我話1956年香港同山東做咗將青島啤酒推曬向全世界，做咗一個傳奇。今日我希望我哋香港人能夠再有一個奇蹟，再做出嚟。 不如咁啦，即係我覺得咧。做节目有简单啲咧，再讲好长好长。嗱，调翻转，头先阿猫姐讲咗一大堆产品，咁你觉得我哋站在香港人嘅立场，喺呢个推广上高，或者我哋买卖嘅上高，可以做到乜嘢？你讲一带一路咧，好多人 我唔讲一带一路， 即系我就系讲香港人可以扮演到咩角色，同埋实际能够做到啲乜嘢？ 嗱，香港系喺个包装同埋个 promotion 呢样嘢系绝对系领先晒成个区域好多人噶，好多国家噶。我系希望咧，今次咧，即系如果我哋系亦都可以利用到呢啲好产品咧，我哋可能喺包装同埋推广上高，我哋系做到一个成绩出嚟。 咁而家好啦，嗱，我当睇板啊，即系做乜嘢睇板啊？包装而家未有啦，呢啲好耐嘅事啦，要做起码一年半载、或者以年计嘅事。因为咧，筹集资金、推广成品、所有嘅认证啊，都要做咧。你经常讲你冇认证，即系等于大陆卖。咁我就想问你啦，呢一次上去，你重点？嘅虽然话玫瑰花，唔系玫瑰花咩都买得噶嘛，咁你自己眼光同阿猫姐，你认为边一啲系适合香港，同埋边一啲可以经香港做出口嘅产品？ 酒 同埋呢唔系果酒啦，或者叫果酒啦吓，同埋呢个玫瑰花罐，即系你当玫瑰花茶，同埋佢嘅玫瑰花嘅玫瑰花水啦，同埋呢个玫瑰精油。 其实种花茶都好啦，台湾、韩国做好多啦。因为而家台湾啊、韩国啊，基本上呢啲铺头啊， 好多铺头根本上就系卖花茶，咁、包装得好靓啦，即系个玻璃樽啦，等你送俾女朋友啦，送俾老婆啦，咁、喂，如果你而家你嗱当成品咁计啦，唔好话将来我大设计啊，点样我哋唔讲呢啲实际啲、香港人咧最实际，亦都睇眼同大陆人一样，系睇眼前利益。 嗯， 你觉得而家佢哋所做嘅产品个包装好唔好？ 我觉得呢个叫合格，唔系叫好。猫姐觉得 O 唔 OK？ 唔 OK。 你唔觉得 OK？ 我觉得，即系嗱，我觉得 acceptable 咯，佢唔系一个 outstanding。但系我而家咧，我而家深烤咧，你如果系商业机会嘅时候咧，就系话咧，我可以即系大家可以咧，系有一个处，因为佢个 selling price 咧就系全世界都一样噶啦。啊，即系喺网上嗰位咧，大陆啊，全部都一样噶啦。啊，咁我哋可以咧系照样用呢个价钱出嚟。但系我今次我哋可以攞到咧，就系话咧，我哋喺数期同埋呢个咧系喺嗰个即系嗰个批嗰个攞到嘅价钱啊，同埋喺个数期上高，我哋可以攞到好嘅优惠啦。 但系一问题就系啦，嗱，因为以我做生意嘅角度啦，虽然我唔系一个生意人，但系都有啲生意角度嘅，永远都系啦，同类型产品。就讲唔同牌子，同一个牌子就互相竞价，唔同嘅牌子就互相就讲呢个包装同宣传手法。咁我问你啦，即系你讲得话，我哋经常个人推广下优势啊，讲嘢咁，好简单啦，嗰个牌子唔系你嘅，系网上全世界都有得卖，即系头先你所讲嘅。你点样即系你我有数期啦，我可以平啲啦，我或者我要量冇咁大啦，可以攞到啲优惠都好啦。最主要学你话头，你就系国内制蓝机构，我香港两个字就等于一个品牌。咁但我香港卖你同一类型嘅，我有乜嘢可以优先过你，同埋能够令到可以加到分同埋增到值咧？因为个牌子唔系你嘅，最重要系个牌子唔系你嘅，即系做手机点解我？华为我觉得 OK 咁，但系点解要用三星？因为三星个品牌咯。 嗱，有两样嘢啦，两样嘢。第一样嘢嘅时候咧，就系话喺嗰个量你点样去处理管理嗰个量，牌子的确系你嘅。咁但系香港人仲有一个咧，系嗰个推广能力。咁如果我哋到我头先讲嘅例子就嗰阵时，青岛啤酒我哋唔系推咗只香岛啤酒出嚟，佢都系青岛啤酒啫。即系我有呢个谂法，即系如果你话我哋想有一个 day， 我哋系真系系 repackage 佢或者系重新，我哋做呢、這个用呢个 raw material 嚟再做咧，绝对冇问题嘅。 嗱、我咁样讲咧，青岛啤酒，系几十年前嘅嘢，嗰阵时嘅推广手法，同埋咧，大陆系需要有香港帮佢走出去嘅，而家系唔需要。呢、這个先是最现实的，我告诉你，因为同一个牌子就互相竞价，你今日卖一蚊，佢听日卖九毫，后日卖八毫，跟住后尾嗰个咧七毫，好啦，嗰个食咗大量货嘅，砸住啲钱唔够你卖，索性三毫子攞翻晒啲钱再重新嚟过，呢、這个咧就是我自己对做大陆生意淘宝嘅戒心，系我呢近呢五年咧，我一个做吹顶嘅人。即系我曾经系做吹顶啦，而家地盘佬啦咁。我自己认知嘅同我以前嗰个游戏玩法系完全唔一样，所以我从来都唔敢落场。我其实呢几年咧，虽然经济唔即系我嘅经济唔好啊，唔系人哋经济唔好，我自己经济唔好，但系我都觉得啦，呢、這个世界咧就唔争钱嘅，系争方法嘅啫。咁但系因为我谂唔通嘅方法，所以我咧。就唔敢做，明唔明啊？所以好似譬如好似你哋话住有机菜，我谂到个方法，但我觉得我谂嘅方法系要好多人力物力去做，我而家负担唔嚟，所以我唔参与，因为呢个事实嚟嘅。咁但系咧，好而家你做玫瑰花产品啦，落嚟香港或者你经香港出口去边度都好啦，人哋因为相信香港两个字，但系到做最后尾佢都会直接同佢攞。呢、這个先是最重要。以前的前铺后居，即是香港做 trading， 大陆做生产，而家唔 work 噶啦。因为而家大陆嘅厂商经淘宝、天猫，已经打到连嗰啲零售啦，批发又好，网上小店打到咧，因为佢哋最大嘅资本喺佢度。呢、這个系我哋 而家要面对嘅课题，要谂，唔系话哎呀佢有一个好产品，而我哋点样可以将呢个产品推广得嚟，变成咗人哋系要认住阿 Bert 嚟买，而咁你都话喂唔系啊，你同我买坚嘢咯。啊，虽然佢包装冇咁靓，但系你其实喺淘宝，因为我买得分钟有假，要劳力士周街都有噶。点解你网上你咁敢得买？唔会啊嘛。我哋而家嗰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大陆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啱嘅，呢件嘢比较真啲，呢件嘢99% 真啲。哦，唔系啊，我买呢件嘢100% 真同好。我哋除咗成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一定要确保呢间企业。俾货你供货俾呢个企业，同你一个 agreement 系咪英文嚟咁讲？ 系 啊，希望唔好讲错啦，即系读书少。咁我话啦，佢有个承诺俾你，而呢个承诺一定系话俾你，佢保障到你喺某一方面嘅嘢，你先可以做到完全放心嘅推广。我相信一个好嘅产品，好嘅产品有一个好。强大嘅销售渠道，边一个都需要。如果你嘅销售渠道系帮佢赚到钱，而帮佢推广得更加大嘅话，佢冇必要自己做。但系如果当你做得唔系你佢心目中所想咁嘅，佢就会百花盛开，同玫瑰花一样，就铺天盖地去。因为佢每一条佢为一条生产线啊，即系你卖唔到，我条生产线要继续营运噶嘛，我唔可以停噶。 嗯， 系咪啊？因为我养人。养产品唔可以话摆个仓度就要计仓租，系咪啊？跟住计有效日期，永远做任何食品产品都系咁。我哋要谂嘅嘢，要解决呢啲嘢，所以我哋话咧，点解话做大肥商圈呢？我希望咧有啲网友听咗，可以联络我哋，喂，大家集思广益倾下，跟住大家点样走出去？ 其实我都系咁样谂法，所以嗱，其实我个之前，其实我喺个 trip 后期嘅时候，我都讲出呢个问题。我哋话，我就话咧，我有呢个资源，但系我今次点解我会邀请其他网友一齐去咧？就系话咧，我冇呢个时间，冇呢、這个即系冇呢个时间咁样去做呢啲细嘢。我单一个人，我自己谂咧，我唔够，所以我亦都系希望咧，系引入其他大家合作嘅时候咧，系开始有啲新嘅思维入嚟啦。咁我头先你回答你头先有几个问题咧？点解你话你响个响个？因为我过往我做嘅响当地同政府同佢哋企业做嘅嘢咧，我系可以保证到佢个生产、佢个供应同埋佢嗰个支持，我系可以保证到呢几样嘢。但系咧，你好似你头先讲咁讲咧，我同阿 Linda 即系其中我哋一个团友我都咁讲，我系一定赢到，即系突然间有个人我抌1000万，我买晒，我包你几多货？咁样样嗱，呢个我抌，我呢个绝对赢唔到佢嘅，因为我唔系响呢个 level， 我唔系同佢做紧啲嘢，因为我亦都有其他嗰啲 arrangement， 所以咧我就头先你讲呢样嘢，我 exactly， 但系所以我今次揾大家一齐去嘅时候咧，就话 OK 有一个咁样嘅 product 系一个好嘅，咁你哋都试过嘅，咁跟然之后咧点样样再谂，大家一齐谂啦呢样嘢吓。 因为咧头先咧我参与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唔应该开麦嘅，因为我冇去到即系冇发言权，点知又噏咗大轮，咁我话啦，因为咧佢哋本身咧。过几日咧，阿猫姐佢七个团友啦，可能有个翻咗台湾啦，老温，我唔知佢走咗未啊？ 走咗 啊，系啊，咁啊，老温应该有听我哋呢个节目嘅，咁阿黄小姐可能喺深圳啦，咁我谂咧会剩翻五个啦，即系，咁我哋佢哋可能会开一次会，整合咗呢一次见到嘅嘢，同埋知道所有嘅资源，咁我希望啦，如果有人听到呢、這个。节目佢就有兴趣参与，有兴趣同埋真心想做嘅咧、欸，你冇我嚟八下都好啊，咁唔好咁嘅心态。你哋真系咧，譬如好似我哋其实都做咗几集节目啦。认为头先我哋所讲嘅美容产品玫瑰花酒，玫瑰花茶，你哋有兴趣，我哋联埋一齐集思广益，点样将呢样嘢推广出去、或者好似法律上条文啊，或者有啲系关于推广性啊，或者网上做嘅嘢，或者可以香港做到啲乜嘢，或者唔好香港咁大，我哋呢一群人能够做到乜嘢，而确保令到我哋能够喺呢方面有一个利益，冇利益不成生意。生意最大嘅就系搵钱，唔搵钱嘅系慈善。明唔明啊？即系好似我想做饭堂咁， 咗慈善。但系咧，我哋点样赚尽呢个钱而得到一个好嘅产品去推到俾人，然后人哋可以用到个产品，亦都冇使到冤枉嘅钱。 嗯， 所以咧，佢哋会真真正正咧会开完会啦。咁我希望喺五月尾或者六月头咧，因为我哋搬录音室，搬个隔篱大好多啦。咁嗰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我哋可以情商阿 Bert 同阿猫姐啦，咁或者 Linda 佢哋啦，咁就现场做一集节目。咁你哋咧有兴趣嘅话，你哋报名嚟睇，跟住咧做完节目之后咧，你哋好多问题想知道嘅就即场问解答。咁因为咧就唔喺饭堂，个个食饭啊，个个揸手机，净系你讲我喺度画啊，跟住我讲你听。咁因为我哋嗰度咧应该可以咧坐到二十人嘅，咁我哋就以二十人一个单位报到名嘅。即系到时公布啦，下个礼拜咁你报到名嘅二十人就系二十人啦，嚟到想参与同埋想知道呢个资讯，同埋咧真系想投入嘅，最紧要呢两个字，投入，嚟做嘅，你哋嚟系嘛？上限就二十人，少过又冇所谓，多嘅就真系冇办法，因为再多过呢个数咧， 坐唔落， 坐唔落， 坐得落冇用，沟通唔到， 沟通唔到啊！ 因为一定系一个限定一个人数。呢几个人去做，然后跟住就大家再精粹，譬如好似本身五个主持啦，即系五个有份有心做噶啦，本身就系我哋呢次旅行团呢五个人啦。咁你跟住譬如可能系嚟二十个，有五个留低，喂，我真系有心做，其他十五个听完我算啦，你权冇问题。咁呢五个咪剩咗喺度咯，咁加埋十个人，咁呢十个人如果再需要多啲帮人手咧，我哋再做多次，网聚。现场节目，你哋再嚟，咁我哋二十人，你再西走，咁直到你哋譬如围内，我哋系要求十五人嘅，咁咪再留多五个，咁咪啱啱好咯。跟住咧，你哋就喺呢十五人里面发酵咁咯。唔好意思啊，真系，身体唔好。咁我话啦，就咁嘅性质，咁你当你有唔使好耐嘅，你只要有两次嘅网聚，你就已经围咗十几人喺度。而呢十几人系想投入做，有能力同埋各方面嘅有心嘅，咁、你就会围到嘅，咁就共同去做一啲网上又好，实体又好，或者直销嘅嘢都好啦，可以当直销咁做又得喺香港啦，因为我哋就系咁，譬如好似有啲外国嘅网友，我都知道嘅，好似头先都有个外国网友翻嚟揾我咁，咁我话啦。有兴趣参与嘅喺 YouTube 留言，讲明喺 YouTube 留言，咁阿 Bert 就会睇到噶啦。咁我哋俾 send 啲资料俾你，而你哋觉得你哋当地，譬如美国啊、澳洲啊、欧洲呢方面啊，你哋想知道嘅，而亦都俾埋一啲现时卖紧几多钱，因为一定要竞价嘅，有比较。而家市面网站卖紧几多钱，大陆嘅。唔好话，唉，我啱同你攞完淘宝八蚊，你俾我 22蚊， 我哋唔做。你隔完价，你计过你有个利润，而你又可以推广到，而你嗰边有朋友当直销又好，或者你有个小区形式，或者你嗰个网区爆发都好啦。咁你可以同我哋收钱，冇试用装收钱，寄啲这个产品俾你，你觉得 OK， 跟住我哋睇下点样合作推广俾你，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呢你成日问我攞试用装，我真係冇。即係好似我做四小宝咁啦，我哋预咗百樽试用装嘅，咁而家都应该登记话攞嗰啲齐晒，咁我下个礼拜做节目呢就会话俾你点样送到你手上。咁但再嚟呢就真係要俾钱买㗎啦。因为呢我啱啱今日有多唔好意思阻你少少咁讲过。因为呢我本身呢做地盘有个司机啱啱呢就得到 cancer， 就淋巴癌。咁呢佢呢就做緊化疗第三期。咁佢讲咁佢其实呢就买咗架车。咁呢就有几有用緊，咁我话试下四小步。咁呢佢就同我攞咗两樽，佢食咗。咁佢话呢第一就食过之后一个月啦，今日想过嚟搵我，佢话呢佢洗手间一日去两次，系去得好舒服嘅。第二就系食咗之后呢好瞓，同埋精神好好。即系个人精神好好，同埋胃口都开咗。咁佢今日再嚟呢就再同我攞多四樽。咁佢批钱嘅。咁 嚟攞四樽。咁我睇佢食到四樽之后咧，应该一个月食樽半啦，即系佢而家真系因为有 cancer 啦嘛。咁、我睇下佢嘅效果点样，因为我都有啲朋友同我攞过。咁到时就同你讲啦，试用装我照派，因为应承咗一百樽嘅。咁、但系如果你喺外国嘅，真系俾钱，因为点解咧？我哋系想揾啲合作伙伴。如果你系有心做，有心想试下，你都唔介意俾一个少少嘅钱，系啦，冇错。如果你话连啲少少钱你都唔肯俾，因为你系做。我四小宝系想即系健康食品推广得多啲，系帮到有啲身体上有多少问题嘅人，系两个概念。因为你攞呢啲嘢，你都系想话赚到呢个钱，所以我哋系收钱。即系我咋话我个人比较少气啲，我帮你揸得主意系咁样，系咪啊？因为朋友你着得健康，喂开心啲，请你食。但系因为呢个系商圈，你嚟到。是想买卖而你得到这个好的产品你卖到你赚钱货版都要给的。 嗯。 这个很现实的。嗯。啊、所以外国的网友听到啊或者比如老温回去台湾可能他又有他的想法啦可能过去探他啦我因为我要去探我仔的仔今年暑假不回。那要在那边就业啦。我们想这样转一转来做。啊 好似阿蒙蒙咁啫嘛！ 我呢度其实有四个人嘅呢间房，介绍未介绍阿 Bert 啦、猫姐啦，仲有个蒙蒙， 系啦，系啦，佢系一个专业嘅美容师啦。佢就算俾啲产品，佢都会俾一啲吓试用装啊咁样，咁啊一定。 因为佢嗱，佢攞咗佢买咗佢嘅产品，佢送俾人，因为佢。嘅目的佢试用推广而佢有效果翻单。但係我俾你冇我就唔会咁样俾你。因为呢永远都係㗎呢个世界。你出钱去买嗰样嘢你就认真会将呢样嘢食咗佢用咗佢洗咗佢。如果你要有送俾你嘅话你就会摆低佢睇下有冇人啱用啦咁。呢个世界就係钱嘅。 珍惜㗎一定要俾咗钱先。 係啦。 都係呀。 因为呢试用装呢即係例如我而家买緊啲 product 嗰啲试用装呢我啲。 係因为我哋同佢买咗佢先至会有试用装俾我㗎嘛。 冇错。 係啦所以点解呢譬如好似你哋去好多免税品店你买几多嘢跟住我送几多试用装俾你嘛。你唔买嘢我送试用装俾你。是咪所以个道理系咁样。咁我希望商圈呢系每一次都系讲做生意同埋呢我哋欢迎有啲网友系想有啲资讯嘅推俾大家嘅可以联络我哋上嚟一起做节目。等我哋呢就多啲 product, 多啲资源、啊。 多啲资源。或者呢因为我嘅口才唔好同埋呢我嘅认识唔够。咁呢就引发唔到阿 Bert 同阿猫姐啲话题。 唔系，其实咧，其实商圈呢度咧，就我觉得系大家有啲嘅资源抌出嚟，我哋唔系话喺度变成一个试用版咧，一个试用装。但系我就觉得系啲商圈大家抌出嚟嘅时候，有冇可能系喺呢度透过大家嘅一啲嘅交流咧，系可以就有啲新嘅一个商业嘅机会出咗嚟。 带嚟个利益咁样。 系啦，好似五月尾咧，我搬咗啦，搬定咗之后咧、我会将所有嘅玫瑰产品咧，就。搵一个好靓嘅靓女佢口述介绍。咁你拍咗段片咁你就会摆喺商圈嘅前同后或者中间。咁你哋睇咗你哋就联络我哋唔急于一时。因为做生意就要諗清楚。亦都你知道我想做喂系咩嚟㗎咁。根本上嚟到都唔系嗰回事。实实际际拍段片大家睇咗喂真系呢个牌子呢个姓你上网睇到系点样查到唔好我讲俾你听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比较懒啲。我认真嘅。有啲人听完我做节目跟住佢问返我十节之前跟住再下次佢再问。系其实就系听过咗就算跟住我想知道我哋再下次俾我听。呢、這个世界呢就系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想得到啲嘢你睇完之后咁你可以不停咁repeat 又 repeat 不停翻睇，究竟介绍点样？你真系了解咗，联络我哋，然后我哋先做呢个商圈聚会。咁你哋嚟到嘅时候咧，你就真真正正，我有个主题嚟讲啊，嚟到先问系点噶，得唔得噶？喂，呢样嘢周街都有咯，我就系想知道睇周街有，你嚟睇咗，你隔完价。 之后你心目中已经有个水平啦。咁你嚟到，唔好我喺个网上讲啦、嗯。你嚟到大家 你试到 系啦，跟住就嚟试产品啦，即系好似去美容铺咁，接少少。哎呀，你睇下美白、啊，睇下嗱呢个自然色嘅啊，呢、這个咧就唔系啦，系咪、嗯、粉底一样？你嚟到试咗之后睇完。认为 OK， 跟住我哋讲价格，我哋投资点样做？譬如你可以带到咩客人俾我哋，我哋俾到啲咩资源嚟，咁我哋一拍即合就唔使 好即系慢慢 系啊，慢慢兜圈，跟住四五个月冇成事。因为我喺个 group 里边，我有个生意 group 里边咧，曾经有一个人讲：你睇下我啊，我加入咗呢个 group 三个几月啦，都冇一单系成嘅。当然 group 系吹水嘅啫，因为喺个 group 度，你想人哋俾到啲嘢，你系冇可能。是资讯的交换，因为那样东西可能一世人都没见过你，求求其其噏完之后你又想在那里 有得着，没可能。只不过说网上交朋友始终到最后尾，我都讲了，落地网上归网上，到最后尾你都要落地的、 嗯、 你的诚信在哪里，你做人在哪里，你讲嘢令俾唔俾人就信心，咁唔使啦。网上摆篇文章，你睇完你未参加，跟住波士咪得咯，使乜了解啫？睇完咪得咯，唔系要真真正落地嚟讲一次。有冇补充？因为又系我讲晒惨，哦，我应该参与， 系啊，应该参与噶嘛。因为咧呢个题目就叫做大肥相见啊嘛，点解要补咗佢嘅咧？ 亦都唔系啊，大肥香嗰个，系咪而家系停咗？而家系 未啊？未停啊？我停咗， 嗯， 啊，咁啊，拜拜啦，好嘛，好，拜拜， 拜拜。